其次呢就现声闻生了，若知有何得四谛空，修道入灭，性性现现，我依彼前言声闻生而为是法，令佢解脱。现觉同埋独觉都唔分果嘅，一证就证，哦，未证之前就系凡夫，证咗之后就系圣人。但声闻咧就分果啦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仲要分初果向、二果向、三果向、四果向添，哦。咁所以八忍八恬，哦，十六心，然后可以证得声闻的道理，哦，证得无学，唔系初果、二果、三果叫做有学，四果向都是有学，等到四果呢就叫做无学啦。咁呢个得四谛空是咩？有学就是初二三果，得四谛空呢啊，就是四果，哦，四谛就是苦集灭道，因为法的音声听闻这个苦集灭道的道理，所以呢就能够知苦恬集无灭修道，在见道位就恬这个见惑，得到四谛空了，空这个见惑，再进入这个修道位呢，填这个三界思惑呢，每一品三界思惑有多少品，总共有多少品？八十一品，是的，每填一品思惑呢就证一份集灭无为，叫做修道入灭，哦，星星就是指这个灭替的无生理，当他填一品集一品思惑，啊，我又问你了，初果就填八十八品见惑，啊，二果填什么？填什么？啊，填欲界九品思惑之中前六品，是啦，二果。三果呢就填欲界后三品思惑，四果然后可以填上色界无色界的思惑，哦。咁呢个性性呢就是指呢个灭替的无生理，当呢个填一品思惑就正一份集灭无为，就叫做修道入灭，修道入灭未恬尽思惑呢，就是这个性性，啊，就是这个无生理未得圆满，哦，将然未现的时候，在定中就出现了这个无生理，一出了定就没有见不到这个无生理，未证得这个无生理，观音菩萨就在这个时候在他的前面现声闻生为他说无生法，令他解脱世间之流，超出三果，哦，超出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最后呢证得四果，就解脱三界烦恼生死，而证得真空涅槃的道理，哦，这个是言四圣生，哦，根治呢就言六凡法界，六凡，六凡就是六道众生咯，六道众生呢其中呢就有第一种呢是令他欢喜成就的，就给他成就，有一种呢他喜欢厌离的，就令他得到成就，他厌离，他靠追求任何用东西的，又令他达到目的，哦，这个分开有几点，第一点呢就是喜欢，啊，譬如我想做皇帝，好啊，我给你做皇帝，啊，我想上天，好，我给你上天，啊，就是这个呢现第一点令他成就他欢喜的东西的，就 第一現梵王生，第二現帝釋生，第三現自在天生，第四現大自在天生，第五是現天帝將軍生，現四天王生。他喜歡做這些事嘛，現四天王太子生，甚至喜歡做皇帝的人現展龍王生，喜歡做長者的現長者生，現居士生，現這個宰公生，現婆羅門生，現比丘生，現比丘尼生，這些呢都是滿足他所需要的。其次呢，有些人呢是討厭他做這件事，譬如天生，有些人討厭天生，討厭龍生，討厭神人非人生，咁啊菩薩咧又令佢解脱呢種生，叫做三十二應啊，有三類。而家咧就係首先咧現呢個六分生咧，第一種咧係令佢成就欲樂嘅，令佢成就佢歡喜得到嘅嘢。第一種就現梵王生啦。若知众生若心明悟啊，不分尘欲，欲尘欲生清净，我依彼次现梵王生意为说话，令其成就。咁嗱，梵王咧就系、是、有啲众生学法啊，佢根性系好浅薄嘅。冇志气嘅人唔想成佛，想去做天上嘅皇帝王啊！咁咧，佢认为啊，升天咧系好快乐嘅。呢一类嘅机咧系点样啊？呢类嘅机咧就要点啊？要持戒修身。梵王，你知道梵王咧，系唔系落入天噶啦？系超过落入天，系色界天啊，冇欲望啊。哦，欲界咧系有呢种尘欲啊，有咩欲啊？财色名食睡啦，或者呢个男女个爱欲啦。哦，嗱，有人俾张纸俾我。提出个问题，佢话修呢个三摩地入禅定咧，就一定要舔任啊！若不舔任咧，就必落魔道啦。哦，咁佢话点样维持夫妻嘅关系啊？嗱，而家呢一度咧就讲呢个升天嘅情况。而呢度呢一部经咧，亦讲乐趣嘅，讲天趣。天趣个众生咧，佢都仲有呢个淫欲噶，乐欲天系有嘅，但系咧佢心不贪恋，入禅定多过呢个欲念嘅。你哋想知道呢个问题咧，想解答呢个问题。俾心機聽落去，聽埋呢三十二應之後，再聽埋呢個七趣星塵，你就知啦。哦，我而家唔答翻你，因為唔係一句説話、兩句説話可以解釋呢個問題。OK， 嗱，你聽到六唔係聽到七趣星塵嘅時候咧，呢個問題就解決啦，你就應該知道點樣做啊。而家講梵王咧，係。色界天的梵王不是欲界天了，想生做梵王的人呢，他不想靠解脱超出三界，而是想生这个梵天快乐的。这一类根基呢，他认教都是好，他知道这个欲为苦本，贪欲为苦本，所以他能够持戒修身，不犯这个欲尘。哦，所以呢他的身就得到清净。清净咧系为梵天嘅因，观音菩萨咧对呢一类机咧就响佢嘅前面现梵王身，为佢说呢个五欲嘅过患，赞叹呢个梵行嘅功德。梵行就系持戒啊，同埋呢个四无量心。四无量心系乜嘢啊？慈悲喜舍系啦，咁咧令佢咧收集呢个远离呢个 曾肉的定，所以就超出肉界，得生梵天，解脱肉界的苦粗障。肉界是苦的，境界是很粗的，而且有障碍的，这样就得生这个色界净妙乐。色界是清净的，很美妙的，很快乐的，这个就是言梵王生。若知众生若为天主，统治之天，统领之天，我依此彼前言大色生以为是法，令其成就。这个是言大色生。大色有几多？好多好多，所以上帝多到不得了。哦，所以有些基督教徒就说上帝只是一个，实际上上帝是很多很多。六欲天里面每一个脱离天都有一个上帝的，是天主。为什么说天主呢？因为这个三十三天诸主，据说旧阵时有一个人呢见到啊佛的今生呢脱了金，于是呢他就发心去修理这个佛身，装这个金，但可惜他自己不够钱了，于是呢就同人无经了，欠人家经钱。那欠人经钱呢，其中有三十二个人夹粉去装这个金身，所以呢加埋他就为三十三个咯，三十三个。后来呢就凭这种福呢，就那三十三个人都升了天。我们知道脱离天呢，这个上帝是在正中间的，天主在正中间，四面呢有八天，四百三十二。那这三十二个人呢就升了四百三十二，这四三十二天，这个无间发起人呢就做这个上帝的天子，这个做了天子就统领其他的三十二天了。所以呢有人你知道哪里做法身呢，雕佛像啊，是用金去黐佛身呢，多少多多少少都特夹啲啦，系嘛？夹啲啊！第世你可能就唔做天子，都做天上嘅人啊嘛，系咪？咁但系咧，如果我去做法像咧，我就将呢啲功德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啦。呢个都系功德，你能够将呢个功德回向极乐世界，增加你上品上生。哦，咁所以我哋。大乐清凉寺呢，咁啊塑三尊佛像，阿弥陀佛、药师佛同埋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咁我就话我出一尊咯，我师父话出一尊不如三仙出世咯。我好啊，咁我都好听话，三尊都出世。十几廿年前咧，百几年嘅时候咧，三尊咧十五万。如果十五万呢，而家为过现在呢亦不过是两万几美金，但是当时已经五万几蚊美金了，一开二一开三啫，百几年。咁呢呢个功德呢，我唔希望升天，我希望做咩？希望我极乐世界。可以㗎，你将呢功德回向可以极乐世界。这个凡是发菩提心的人呢，将所有功德回向菩提呢，这个是正的。而果求人天的福报呢，就是魔业。哦，记住，就是魔业。为什么呢？求人天的福报叫做魔业呢？因为人天呢是个福德呢，是会障碍佛道嘛，障碍佛道就是魔业。所以无论我们做大小功德都好，都应该回向佛道，回向众生，回向极乐世界。现在这里就是这个上帝呢，就是三十三天，欲计每一个地球啊，每一个世界都有六欲天的嘛。咁所以世界有无量咁多，你话系上帝系咪有无量咁多？唔系一个噶， 咁呢個世界係一個，我哋嘅呢個世界係一個，無量世界裏面就有無量個啦。咁而家觀世音菩薩咧，係現呢個大色身，説乜嘢法咧？是上品十善嘅法。大家都知道上品十善係咩？生口意，生不殺盜淫，生心不貪，不嗔不痴，口不妄語不，兩舌不惡口。講上品十善嘅法，令佢係成就咁。若知众生啊，若生自在，又行十方，我依彼切现自在天生，以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这个呢就是现自在天生。自在天生是什么？是欲界天顶。欲界天顶呢，梵语是婆舍跋提，翻译叫做他化自在天。啊，我们知道天人所享受呢，是乜嘢都系化嘅，变化嘅。啊，思衣得衣，思食得食。哎呀，我想换衫啦，咁自自然有一件新嘅衫喺佢面前。啊，我想食嘢啦，咁自自然有啲嘢送嚟。哦，咁都几好嘅，比现在好啦。要自己去谂，要自己去买，要自己去指，好麻烦吓。但我都唔想呢啲科，我想去极乐世界咪仲好咯。极乐世界一样思衣得衣，思食得食嘛，系咪？咁嗱，呢一個累機咧，呢種人咧，佢想做他化自在天生咧，就話佢化都費事去化，人哋化咗佢嚟享受，哦，幾會享福嘅嚇？呢種眾生咧，包括人道同埋欲界諸天，人道眾生或者希望做呢個欲界天頂嘅天王咧。或者欲界下幾層的天人呢，又想升上去做天王呢，所以呢觀音菩薩就現呢種身為佢示法，自在無礙，又行十方，就是無所障礙，即是天呢是有通的，有通呢是隨時呢可以往運遊行十方的。觀音菩薩就在他前面現他法自在天身，為他施上品十善的法，令他成就自在天福，令他得上所願。若果有之眾生若生自在飛行虛空，我依彼前現大自在天身，以為是法，令其成就。因為大自在天身，大自在天身呢就比欲界天子好勝得多了。欲界天子呢是他法自在，这个是大自在，是色界天顶摩斯首罗天王。我们知道魔鬼呢，魔王呢有两个，一个呢就波旬魔王，欲界天顶，第二个呢是摩斯首罗天王，色界天顶。咁据佛经里面讲，这个摩斯首罗天王啊，有三个眼睛嘅，有八个手臂嘅，系骑白牛嘅，揸住一个白幡嘅，可以游行十方。哦，六欲天顶咧，呢、这个六欲天嘅他法自在天王咧，啊，游行十方咧，只系得能够游四大部洲啫。在四大步洲里面飞行自在，现在这个大自在天生游行十方呢，是可以游行三千大千世界的虚空。因为三千大千世界呢，上面呢都是为这个四禅天所浮，所以四禅天的摩斯首罗天王呢，可以游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。觀音菩薩咧話：如果有一類眾生係想做色界天主嘅，我就響佢前邊現大自在天身，而為是上品嘅十善法，同埋講呢個修四善啊、四無量心種種嘅法門，令佢成就最勝嘅果報，得生呢個天。即係想乜嘢，觀音菩薩都俾你。哦，若知眾生愛統鬼神啊！教父国土，我依彼前现天帝将军身，以为是法，令其成就。天帝将军身，哦，天帝将军呢有四边，东方的天帝将军叫做傲若，南方叫做腾帝，西方叫做善贤， 北方叫做善知，有四大天王，四大天王，四天的四天王天的天王，咁观音菩萨呢为呢类嘅机呢，亦现呢个天帝将军身，为佢说呢个做将天帝将军身嘅法，令佢成就。外统鬼神系咩意思呢？系盖世呢有八部鬼神，鬼神呢有善嘅，有恶嘅。如果冇人统治嗰啲恶鬼嘅话，佢就乱咁嚟人间作怪噶啦。所以咧，四天王天咧，四天王天每一个天系有一个将军，每一个大将军咧就作为统鬼神之主帅，管治啲鬼神。你唔好话孤魂野鬼冇人管噶，有人管噶吓，由呢个天帝将军管佢嘅。观音菩萨就现呢个天帝将军身咧，系为佢说乜嘢？是三乖，是五戒，是十善种种化，同埋咧教佢持咒，教佢持咒做咩？招呼召呢个鬼神。有啲鬼神嗱，《西游记》里边咧就话孙悟空咧好调皮嘅，系咪啊？咁观音菩萨一持咒咧，头痛啊，头痛啊，唔敢啦，唔敢啦，咁实际系有呢种情况噶。在藏经里面是有很多咒语，很多咒语是教你去持咒，但是呢居心不轨的人不要做这些事。据说呢有一个人呢，他又有冤家，他就学到这个咒呢，就召一个鬼来，你跟我去哪里哪里，杀了这个人，给把刀给他，持咒就叫了鬼来，鬼来就给把刀揸住去嗰度杀嗰个人。嗰个人咧就系佛教徒嚟噶，佢有一个师傅一睇不得了，佢今日有祸到啦。于是咧就佢，你今日边度都唔好去，坐喺屋企念佛。因为佢念佛啊，佛光遮盖住佢，呢个鬼见唔到呢个人。你叫佢杀人啊嘛，佢唔见唔到呢个人，佢走翻转头杀咗佢嗰个人。这个由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来讲呢，是混着于本人。所以你没有这种力量去降伏鬼呢，而凭这个咒术呢是不好的。所以 我知道有这些东西，你说我会不会 去学一个召鬼神的咒啊？我不会。如果不是这个，鬼神呢你只可以超度他，帮助他，你不可以洗他。现在有些邪知邪见的人呢养鬼仔，你听过这句说话吗？养鬼仔，养了鬼仔做什么呢？那鬼仔有通啊，人家来问他什么呢，他就讲了，讲就很漂亮，很漂亮就赚钱了。但是如果你激怒了个鬼仔，鬼仔碾死你的。所以呢我们不要做这些邪知邪见的事。我们持大悲咒是观音菩萨的心咒来的，教苦教难。持灵验咒，灵验咒呢下面就讲到灵验咒了。讲这个金刚藏菩萨，讲是都是知佛菩萨应世的，所有神王都是知佛菩萨应世。所以灵验咒是咒中之王。可以，你们可不可以背得灵验咒啊？背得到的举手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没十个。不背都得，你诵都得，读都得，对本为读，背本为诵啊嘛，读每日都读。但有些人问我，法师啊，夜晚是不是不可以读灵验咒啊？你们说呢？可不可以啊？ 可以。 可以。现在夜晚，美国现在是什么？日头，是吗？所以呢，我们这个世界是 幻的，幻化不实，不执着，只要我们的心在那里就行了，可以自责。那这个呢，就是说有一类机呢是想驱使鬼神的，可以是使这个鬼神统领鬼神的。观音菩萨、哦、你想这样吗？好啊，我给你圣咒。但这个爱统鬼神这个机呢都是好的，它目的是为什么？为了管治那些恶鬼，救护国土的。所以呢观音菩萨就认这个天地将军身，为他施法，令他成就这个天地将军。